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4号，星期六，农历正月初八，北京晴，9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前后上班第一天。多地政府部门严肃纪律强化作风，真抓实干迎接新一年。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情况汇报，部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通过十三五国家食品和药品安全规划。 解放军报发表署名文章，题为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 央行上调两大货币政策利率， 最高检发布意见，突出打击为村霸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安徽、江苏、浙江多地启动节后招聘会，升级人才供给，挽留务工返乡人员在家乡就业创业。 以下是详细内容。 昨天是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全国多地政府部门发出作风动员令，以各种形式严肃工作纪律，狠抓工作作风，以饱满的热情和干劲儿回应百姓期待。请听报道。 这次要撸起袖子加油干，要下大力。 节后上班第一天，河北省就召开全省机关作风整顿动员大会，向在其位不谋其政、干工作不能担当、办事情不公不正等为官不为问题亮剑。省委书记赵克志在整顿大会上指出干部作风存在的种种问题。赵克志： 这个滥政怠政不作为的问题，在一些机关和单位仍然比较突出，要向基层延伸，抓好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 昨天的会议决定，即日起在全省实施深化机关作风整顿行动，以实干实政打好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翻身仗。秦皇岛市城管局工会主任李伟表示，回去就要制定落实方案。 2017年应该真是应该撸起袖子加油干，不能上到急底下不急了，就是扎扎实实干工作，真正把秦皇岛的市容市貌搞上去。 昨天在江苏，按照省委统一安排，各级干部节后上班第一天开展了下基层查民情、促富民走访调研活动，把务虚会改成调研实干，了解基层所思所盼，推动解决发展难题。 我首先代表我们富家街桥北龙谷给中委领导代理 南京市长廖瑞麟一行，昨天上午9点来到南京市溧水区富家边村草莓种植户赵长龙家。廖瑞麟直奔主题，问赵长龙的草莓大棚生产经营的怎么样，有什么困难。 收草莓不是弄面包车吗？收回去交警要单独上拦，请你赶紧去开个绿色通道，有什么？ 老赵边说，廖瑞麟一边帮他总结。廖瑞麟： 该人家了5条，你们哪个记了？有人记了，记了回去我们要交办要落实的。 虽然是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安徽、山东各部门各单位的工作人员都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安徽铜陵市民苏玉汉在市政服务中心不动产窗口等待办理业务。 32个站，他们应该都能接受到岗位吧，因为新年第一天嘛，我们办事的肯定想事情早搞好早好。 当天上午，整个大厅里群众络绎不绝，社保、不动产、契税等窗口都有不少群众来办理业务。铜陵市政府服务中心副调研员傅世平： 要求窗口工作人员在节后上班第一天不准迟到，不准早退，以饱满的这个精神状态，迎接服务对象的到来。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革命老区，干部们开启节后工作模式的方式更为特别。江西省余都县组织机关党员干部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江西吉安则以听红色故事会的形式集中学习，节后收心，迅速以满格电的状态进入工作状态。吉安市侨联副主席李叶斌： 这些感人至深的井冈故事沉淀了我们许多革命先辈共同的理想，作为井冈儿女，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勇于担当，更有作为。 2017年，江西吉安正处于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的重要决战期，广大党员干部只有积极传承红色基因，才能担当起改革发展、改善民生的重任。吉安市委讲师团团长孙元凤： 吉安要在弘扬井冈的精神上走在前列，那么就要形成行动自觉，真正按照总书记讲的撸起袖子加油干。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情况汇报，更好接受监督，推进科学决策，部署建立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的长效机制，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通过十三五国家食品和药品安全规划，有效保障人民健康福祉。会议指出，去年国务院各部门共牵头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7873件，全国政协委员提案3862件，分别占总数的91.5%和90.9%。在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时，吸纳了3000多条意见和建议，有力推动了政府各方面工作。今年各部门要创新举措，进一步提高办理质量和实效。一是把建议提案办理作为常态化年度重点任务，强化督办考核，按时保质完成；二是通过在线调研、实地访谈等，加强与代表委员沟通，对建议提案的答复要摒弃空话套话，凡有承诺的都要确保落实；三是从今年起，对涉及公共利益、社会广泛关注的建议提案，承办单位原则上都要公开答复全文，及时回应关切，接受群众监督。会议认为，切实解决好欠薪问题，是实施更加积极就业政策、增加农民工打工收入、增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举措。要进一步压实责任，标本兼治，对欠薪问题反复抓，抓到底，绝不能让广大农民工的辛勤付出得不到回报。一是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和督查，严肃查处欠薪违法行为，包括欠薪陈案，坚决打击恶意欠薪违法犯罪，尤其要坚决解决涉及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导致欠薪问题。二是落实欠薪发生地省级政府负总责、市地县级政府具体负责的属地责任和人社部门监管责任，对工作不到位的要问责。三是各级人社部门要畅通网站、热线等欠薪投诉举报渠道，让农民工投诉有门。四是建立拖欠工资黑名单制度，对列入名单的企业采取限制市场准入等惩戒措施，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五是以工程建设领域为重点，督促企业依法按月足额支付工资，全面推行施工过程结算、工资专户管理和银行代发等制度，加快构建确保农民工拿到辛苦钱的长效机制。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纲要，会议通过十三五国家食品和药品安全2个规划，确定一是强化全过程监管，落实地方尤其是县级政府保障食品安全责任，重拳整治违法添加等行为，加快推进药品生产经营各环节可核查可追溯机制建设；二是强化抽查检验和风险预警，构建权威信息发布机制；三是强化技术支撑，运用互联网加大数据等实施在线智慧监管，严格落实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使用检测监管等各环节安全责任，让广大群众饮食用药无安全之忧。 央广消息，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将分别于2017年3月5号和3月3号在北京开幕。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全国政协办公厅昨天宣布，欢迎中外记者届时前来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将在北京市复兴路乙十一号梅地亚中心设立新闻中心，负责接待和安排中外记者对两个会议的采访。新闻中心将于2月27号正式开展工作。 解放军报今天发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署名文章，题为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文章指出，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在民族复兴关键时期，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集中体现，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夺取三个伟大新胜利的紧迫需要，是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根本保证。文章强调，全军官兵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高举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时代精神旗帜，全面彻底肃清郭伯雄、徐才厚流毒影响，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任务完成好，朝着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开拓奋进。 央广记者潘毅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十三五时期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规划提出了安全生产工作七个方面主要任务，确定了监管监察能力建设、信息预警监控能力建设等八类重点工程，强调要落实目标责任，完善投入机制，强化政策保障，加强评估考核，健全监督机制，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水平。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春节后的第一次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不同期间逆回购利率均上调十个基点。同一天开展的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也全线上调，其中隔夜品种上调35个基点，七天及一月期利率各上调10个基点。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逆回购操作和常备借贷便利 SLF 都是眼下中国人民银行最常见的流动性投放手段。其中，逆回购操作指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通过从商业银行手中回购央行票据向市场注入资金，而常备借贷便利 SLF 则是为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吴庆认为，节后首个交易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调逆回购操作和常备借贷便利 SLF 两大资金利率，是在短期经济稳定、通胀回升的背景下进行的，也和金融去杠杆、贷款节奏过快、美联储加息等多重因素有关。吴庆指出，政策利率全线上调，显示出中国人民银行在开年的操作中给货币市场发出了重要的转向信号。 那么央行实际上在表达一种态度，在暗示市场2017年未必是一个货币供应量会有大幅收缩的一年，但是就是利率上行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作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应该充分意识到这件事情，控制好自己的承担的风险。 商务部监测，2017年春节黄金周，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840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11.4%。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节日期间，全国消费市场红红火火，年味浓郁。安徽、云南重点监测商贸企业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5.5%和12.7%，湖北、上海、江苏分别增长11%、10.6%和10.6%。中国贸促会研究院研究员赵平认为，消费的大幅增长让年味儿更足了。 比如像一些民俗商品、地方特色的农产品、时令的水果，还有保健的礼品，以及应季的服装销售的情况都比较好。这就说明人们在过年的时候还特别注重去置办传统的年货，那么年的味道还是比较足的。 文化休闲消费中， 看电影、赏话剧、观民俗、逛庙会是很多人的选择。春节前四天，全国电影票房超过24亿，其中正月初一票房创下单日历史新高，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型剧院演出爆满，同时出境游依然火爆，预计春节期间出境游客会达到600万人次。餐饮方面，年夜饭预订火爆，而互联网成为订餐的主要渠道。武汉一家酒店通过电商平台推出年夜饭团购券，销售同比增长了120%。吉林部分餐饮企业的网上订餐量较平时翻了数倍。赵平表示，节日期间网络消费热情不减。 今年这个网上的这个年货节还是如火如荼，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这种网络订餐，成为人们在过新年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人们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在家去享受餐馆的这个正式的年夜饭。 昨天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安徽阜阳、江苏盐城、浙江宁波等地同时启动了上百场招聘会。传统劳务输出地向本地外出务工人员发出强力召唤，希望挽留务工返乡人员在家乡就业创业。经济发达地区则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人才，并期待通过转型升级、机器换人应对一线工人年龄断层等人才结构性矛盾。请听报道。 在全国五大农民工输出地之一的安徽省阜阳市，上百场同类招聘会昨天同时启动，抢在农民工外出前为企业揽人才。一家服饰公司在厂门口打出招聘启事：打工不用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方。公司负责人耿玉敏说， 吃住他妈都全民，而且还有养老保险、休息天，什么都有，反正农民工能留下更好了，让他们给家乡创业都好了，这是政府希望了。 在浙江宁波的年后第一场劳务专场招聘会上，不少制造业企业在招聘时面临尴尬，一线工人年龄断层较大，年轻求职者一听去一线转头就走。为了留住年轻人，不少企业开始加快转型升级，倒逼企业机器换人。宁波一家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经理介绍说，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那个设备也在改鹅毛，以前的话我们不是那个手工焊接嘛，那速度也慢，现在我们都引进机器人焊接了，这样的话其实年轻人会喜欢去的。 据了解，在安徽、江苏等劳务输出大省，针对凤凰潮人才的争夺早在春节前就已经开始，开通免费农民工专列，组织返乡人员参观家乡新变化，对回家就业创业人员提供岗前培训。他们打出一套与沿海传统用工地抢人的组合拳。据统计，今年来安徽阜阳等地的外出务工人员已经呈现加速回流趋势，从2011年起，阜阳春运期间返乡人数首次超过外出人数，且顺差逐年增加。阜阳临泉经济开发区客商服务中心主任郭红， 企业要想留住工人，必须在这个福利待遇、在这个生活水平上要有所提高，来保证这个工人不去跳槽，为企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的一个安置房项目，竣工交付3年多，仍拖欠建筑工人工资上100万元。岳池县住建部门称，工程款早已划拨到施工单位专款专用账户上，但有400多万元被岳池县法院冻结划走，导致拖欠的工资迟迟不能兑付。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2011年南溪花园环建房 B 标段工程开工，2013年11月工程竣工并交付使用，但是之后施工队班组长们多次讨要工程尾款，却依旧有上100万元钱款没有到位，工人的工资无法兑现，班组长每年过年都要躲债。 这些人找你要过钱吗？ 要过啊，每年都要，过年的时候这个专款专项为什么紧都拿不到我们农民工工资，拿到农民工手上，就是说现在差这么多，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工人都躲啊，到过年时都躲。 2016年，组长们被告知由三方建立的专款专用账户里的钱被岳池县法院冻结划走。 当时也在建设局去了，他说这个款项叫华远执行走了，他们也在函警。 岳池县住建局称，他们已经与法院联系，并对法院冻结划拨专用账户的资金提出异议。目前几位项目部班组长已将施工方四川明星建设公司起诉至岳池县法院，要求其支付工资。岳池县法院已经受理此案，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一年多来，电信普遍服务两批试点工作初见成效，目前共支持全国27个省区市约10万个行政村开展网络光纤到村建设和升级改造，有力推动了农村宽带覆盖水平的提升，并为精准扶贫战略提供了有力抓手。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电信普遍服务两批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去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克州、阿克苏、阿拉泰、石河子四个地州市184个行政村开通了光纤宽带，行政村通宽带率达到97%。目前，中央、地方以及企业投资超过300亿元，共支持全国27个省区市约10万个行政村开展网络光纤到村建设和升级改造。同时，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对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给予了倾斜支持。工信部通信清算中心业务副主任翟友说， 在宽带基础设施这个普及过程当中，我们感觉到就是在缩小城乡的数字鸿沟方面，包括这个农村信息化方面，确实做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为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宽带覆盖水平，今年工信部联合财政部将开展第三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 要推进3万个以上的行政村开展这个宽带网络的建设。同时呢，我们前两批的这个试点呢，有10万个行政村，而且要在2017年要完成竣工验收。 新春走基层，从政府机关来到田间地头，带着组织重托来到农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们，如何不留形式、不走过场，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央广记者王茂盛、王伟近日来到青岛平度市前吴家村，探访驻村第一书记王刚在帮扶脱贫中的转型历程。 过来看望看望您，给您拜个年。另外，这个 春节假期刚过，前吴家村第一书记王刚就去看望了村中的困难户吴国成。45岁的吴国成说，他因右腿疾病，全家4口人全指望妻子一人打工来维持生计。去年大女儿考上了大学，几千元的学费愁坏了一家人。得知情况后，王刚联系了几家爱心企业开展义卖，为老吴筹了10000块钱的善款。 我解决了财政压力之急，我身体不好，我这个体是骨压入骨头坏死，走路下来都不老赶路，我也不能干活，也不能睡刀工。 王刚告诉记者，他2015年6月从青岛市机关事务局被选派为前吴家村第一书记。当时村里有4户像吴国成这样的贫困户，村集体账上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从大家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入手，王刚积极筹措资金，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为村里安装了净水设备，修建了健身广场，硬化了村庄道路，村庄面貌也焕然一新。 这样村民心里边就有底了，都觉得这个第一书记吧还比较靠谱，大家也对我也比较信任了。在这个基础上再搞开源节流、头脱贫，促进村庄的长远发展，大家呢就比较支持了。 如今的前吴家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截止到2016年底，村中4户贫困户全部脱贫，村庄也摘掉了经济不弱村的帽子。这一年半的工作经历也让王刚明白，做好第一书记必须要完成从机关干部向淳朴村官的转型。 从机关到农村，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挑战，从工作的方式方法上，实际上对基本的一项语言交流啊、语言沟通啊，如果说作为第一书记不把工作做好，不帮助村民脱贫，就是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自己。 新闻动车组最高检突出打击为村霸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温州文城民房倒塌被埋9人，均已找到7人遇难。跨国追索张公祖师肉身像首场听证将在荷兰举行，请听报道。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意见，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农村和谐稳定的违法犯罪，坚决铲除村霸和宗族恶势力毒瘤。最高检新闻发言人肖伟， 意见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突出打击采取贿赂或者暴力威胁等手段操纵农村两委换届选举，以及放纵包庇村霸和宗族恶势力，致使其做大成患，或者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为村霸和宗族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 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将打击矛头对准严重影响农村基层政权稳定、严重影响百姓安居乐业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 在聚众闹事中起组织、策划、指挥作用的构成犯罪团伙，特别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要依法从严从重处置，坚决打掉其嚣张气焰。 央广记者孙莹北京报道。 2月2号上午8点多，温州市文城县百丈记者外大会村发生一起4间4层半农民自建房坍塌事件，共有2户9人被困。截止昨天上午10点，9名被困人员的搜救工作已全面完成，其中7人遇难，2人正在医院全力救治。目前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下一步，文城县将深入开展城乡房屋安全隐患，再排查、再整治，加大城乡房屋排查力度。文城县代县长张寿宇， 重点突出有地下室、无窗梁、无立柱、无地梁的房屋，对这类房屋包括农民自建房进行全面排查鉴定，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及时转移人员。 央广记者李佳温州报道。 荷兰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2号宣布，将在7月14号就张公祖师肉身像一案举行首场听证。张公祖师肉身像形成于宋朝，距今已有上千年历史。1995年，在福建省大田县吴山乡杨春村被盗后流失到海外。2015年3月，该肉身像在匈牙利展出，福建村民随后开展跨国追索。去年6月，阿姆斯特丹地区法院正式受理福建村民提起的张公祖师肉身像追索诉讼，并宣布将就此案举行首场听证。依照荷兰法律程序，听证会将对公众开放，法官将听取双方陈述，提出有关问题，但不会当场作出裁决。村民代表林文清表示， 希望荷兰收藏家改变他现在的想法，能够很乐意的把张公祖师归还给我们。 央广记者刘慧民北京报道。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2017年是党的19大召开之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深圳5周年。 从今天起，深圳特区报在头版显著位置连续推出8篇鸡年新春评论，评论以深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为主线，从牢固树立4个意识、争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排头兵等8个方面进行论述，强调深圳的实践和经验再次向世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走得通、走得快，而且能走得稳、走得好。 有媒体调查发现，春节期间各地公车大多封存入库，饭店多为私人订餐，四封现象得到有效遏制。然而随着春节假期结束，四风现象则有回潮甚至报复性反弹的可能，对此需保持高度警惕。 人民网提醒，反四风斗争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一旦松劲减压，四风问题往往会换个马甲重新亮相。 中国纪检监察报指出，四风问题就是腐败问题，其实质都是拿权力变现，各地各部门应严防四风问题节后回潮，做到露头就打，避免观念松一尺，作风退一丈。 一家互联网公司近日发布的大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广东东莞因为有近70%的人返乡过年，而成为今年春节全国最空的城市。 中国经济网分析，春节空城就像一副多面透视镜，揭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也昭示着我们努力和改善的方向。 光明日报新闻客户端指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和有关单位企业不能被节后外来务工人员返程高峰的热闹迷了眼，而应敏锐地看到春节空城背后的喜与忧、危与机，通过加快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有效解决问题和矛盾。 韩国负责亲信干政事件调查的特别检查组昨天试图进入青瓦台搜查，遭总统府方面拒绝后最终无功而返。青瓦台提出可以用自愿提交的方式向特检组提供调查所需材料。 俄罗斯驻韩国大使亚历山大·季莫宁3号表示，如果美国方面执意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俄方将考虑采取对应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杨君天、郑兰，主播文启、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